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4章，有如火怎样烧干了水，火也怎样烧毁你的敌人，好使你的敌人认识你的名，使万民在你面前颤栗，因为你行了谁也想不到的惊人事迹，是人从未听过的，耳朵从未听过，眼睛从未见过你以外有一个神对依靠自己的人如此行事的。你是欢迎那些履行正义和纪念你道路的人，但是看，你发了怒，我们仍犯罪如初，仍照旧违叛你，我们都好像成了不洁的人，所行的正义好似染了精血的内衣，又似干枯了的叶子，我们的罪恶好似狂风一般将我们卷去，没有一个呼求你名的或奋起契合于你的，因为你掩面不顾我们，将我们委弃于我们罪恶的权下。如今上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只是泥土，你是我们的陶工，我们都是你手中的作品。上主啊，不要严加愤怒，不要时常纪念我们的罪恶，求你垂顾，我们都是你的子民，你的圣城都已成了荒地，西用已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了废墟，我们那华美的圣殿及我们祖先赞颂你的所在已被火焚烧，我们所喜爱的器皿都成了垃圾。上主，对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还缄默，重重难为我们吗？